是不是？哎，老话说这母鸡啊，一辈子能下多少蛋？下完了它就没有了，卵泡就没了，你再杀鸡取卵也取不出来了。那么还有呢，失眠啊，失眠啊，是血不养心还是肾精亏虚，是吧？这个就要养心，就要补肾精了。这说的是什么呢？中医啊，对更年期综合症啊，病在标，而根源五脏进行的五脏调整啊，五脏的调整。那这么调啊，如果也叫对症的调啊，还是对症的调，它不能算中医的系统调整，是吧？那么如何才能让女人说我顺顺利利的平平安安的度过这个更年期，是吧？我步入人生的第二个春天，60岁之后我是一个不得病的老头老太太呢，对不对？这怎么实现？所以更年期的综合症要早防，不是说你表现出综合症了你针对那个症状去治，而是早防。那如何早防？我们把它叫补足肝肾。因为中医大的辩证，把更年期大的辩证归结下来就叫肝肾不足，肝藏血，肝血不足，血不养心，你表现为心脏方面的疾病，是不是啊？气血亏了，肺的津液不足，你表现在潮红方面的疾病，是吧？血不能养脾，脾不能统摄气血，表现为崩漏和紊乱方面的症状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我们老百姓常讲啊，说到了饥荒之年，咱们家里边得备粮啊啊！你看中国是个农耕社会，是吧？那么中国人这个农耕社会就决定了，从我们老祖宗开始，中国人对家里边有没有粮食就特别重视啊。他不像欧洲人，不像外国人，他是游牧社会啊，他家里边没粮也没事，他出去打猎去，对不对？哎，农耕社会不行，说家里一旦没米了，那说明这日子就过到头了啊。你必须得有粮食，家里有粮心不慌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说你一看到这过年过节啊，你看中国人去这个看这个什么呢，敬老院的老人呢，你还是这个原来走亲访友啊，送啥？就是送米送面。所以中国人认为这个送粮食啊，把这个肚子吃饱了，民以食为天，这是天下的大事。那么你更年期就是人没粮了啊，肝血亏，肾精亏啊，而女性更年期综合症主要是血亏之症，而男同志得更年期综合症的比较少，但少不代表没有，是吧？所以男人的更年期比女人晚，女人更年期44到49，是不是啊？有的42、3岁就开始了，有的可以延迟到52、3岁，但你过了60岁你还说你更年期，那我就给你扣个一盲的帽子，没文化了啊。所以更年期就得3-5年啊，你到60岁还没过好，那就是老年病了，遗传下来就什么呢，哎，传承下的老年病了。而男人呢，男人是88-64，7856到88-64，所以男人的更年期是50岁到60岁之间，是吧？这时候叫多事之秋，也是男人得心脑血管疾病高发时期，所以更年期综合症叫多事之秋。多事的原因是什么？就是闹饥荒啊，女人亏血，男人亏精啊，肾藏精，是吧？那有的人说，那徐老师，那我们到医院拍 CT 啊，还查核磁，能查出来我亏不亏血还是亏不亏精啊？这个 CT 核磁查不出来，你照着镜子就能知道啊。说这不花钱就能知道自己更年期能不能顺利度过，是吧？那人能知未来，这可是了不得的事儿。哎，这就是中医的高明， 哎，所以主国医学叫望而知之为之神啊，这个神不是告诉你神仙，哎，精气神是吧，这精是物质，这气是功能，而神为先知，哎，通天彻地的能耐。那女同志怎么知道你这个肝血亏不亏？你看有口诀啊，女人呢以血为主，肝藏血，发为血瘀，是吧，血养人一身之筋。所以听着啊，怎么知道这女人会不会得更年期综合症，到了40岁，到了38、9岁掉头发了，发为血瘀啊，你一掉头发血亏了，提前老花眼了，肝开窍于目啊，肝血不足，眼睛提前老花了，胳膊腿发硬啊，你看那个年轻人呢，筋呢是柔韧的，到老了那筋是僵直的，肝血不能养筋，你开始抽筋儿了，你看简单吗？说这些啊都复杂，我要一眼就能看着的，伸出手指看指甲盖，是吧，你脸上看不出的衰老，脖子能看出来，你说脖子上我也看不出来，手上能看出来，为什么？肝血不足，肝主着甲，这是女人看肝血，男人看肾经，是吧，说你会不会在56岁到七八五十六到八八六十四，你会不会得更年期综合症？看男人肾精足不足，肾精足不足看哪儿？一看牙齿，叫齿为骨之余，是吧？到了40岁，牙开始掉了，牙开始松了，大牙缝子，肾开窍于耳，开始耳朵聋了，腰为肾之府，开始腰疼腰困，得腰托了。对不对？开始夜尿频多，前列腺发炎了，这都是肾精亏空之症。那有的人说，那我记忆力开始下降了，得颈椎病脑腔梗了，那你就不是肾精亏虚了，叫肾精见底儿了。所以更年期女人亏肝血，男人亏肾精，平补肝肾。好了，这更年期综合症的补肝养肾的方法我们就说这么多了。哎，如果您正在被更年期综合症所困扰，欢迎您选择咱们什么呢，哎，祖国中医药文化进行辩证调养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 金鸡报晓，神犬迎春，传统文化之中十年象征着一个时代，2018年我们与您相约整整十年，为感谢所有有缘人对我们的支持，我们特在本月20、21、22三天时间开展感恩回馈买赠活动，听您讲讲这十年的故事，与您不见不散。 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， 我们以前呢给大家讲过这个感冒，是吧，医疗界呢也有说叫感冒为万病之源，是吧，我们也帮助大家给大家纠了错啊，说感冒不是万病之源，是吧，好多疾病啊从感冒开始，但是感冒不是本来的原因啊，它只是一个导火线，而且呢感冒呢也多发为外感之病。什么叫外感，是吧，说疾病的形成啊无外乎外因啊内因啊和不外不内这么三条原因啊。外因者外感六邪啊，内伤者呢就是内因呢内伤七情啊。那这不内不外呢啊，不内不外叫意外，哈哈，你摔个跟头啊，是不是啊，哎啊，你是什么呢，这个走台阶滑倒了啊，或者自行车碰了，是吧，这意外啊，跌扑啊，意外跌扑啊，啊这意外跌扑它也有条件，是吧，好人摔个跟头没毛病， 老人摔个跟头，压缩性骨折，说明你原来有骨病啊，摔跟头没爬起来，人走了，那有心脏病啊，摔跟头爬起来了，偏瘫半身不遂，口歪眼斜啊，这是中风病，是吧？你包括摔跟头视网膜脱离的，是吧？网脱，你能说摔跟头摔的吗？啊，所以说你网脱有先天的条件，啊，有内在原因，啊，所以外边呢加上一个什么呢？导火线，是吧？这大家把它搞清。所以这个意外呢，我们就不说了啊。我们防病啊，防不了意外，是吧？啊，要真的防意外，那话是讲叫打铁还需自身硬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你把身体练得跟什么呢？石头似的，是吧？你别练得跟鸡蛋似的，是吧？以卵击石，是吧？你要看看你内在的条件。所以呢，养生防病啊，重点的就要说的还是这个内因和外因。所以呢，我们把感冒啊，把这个学名上呼吸道感染，是吧？把这感冒叫什么呢？叫外感之源。外感之源，啊，你看外来的邪气，你是感冒从鼻子进，你还是风寒吹脑门啊？你是风湿从关节进，还是寒凉从脚底生啊？啊，所以外感，啊，六邪，也叫六淫。这六淫呢，本来是自然界当中的六气，过于亢盛，便称之为淫邪。这六气都有什么呢？风、寒、暑、湿、燥、火。记住啊，这叫六气，它指的是自然界当中的什么呢？哎，形态啊，自然界当中存在的这个形态。也就是自然环境对人的影响，叫六气。哎，过于亢盛便称之为淫邪，是吧？你说你这个开着车，把车窗呢就摇个小缝，是吧？那可不是自然风，是吧？你车开到100公里那是十级风，是吧？你车开到120公里那顺窗缝吹进来的是12级风，是不是啊？虚风贼邪呀，哎，那是贼邪的风啊，可不是自然界当中的风啊。你包括呀，一年四季当中各种邪气也不一样，春天风邪亢盛，夏天是暑湿，对不对？秋呢，秋是凉燥啊，冬呢是寒啊，寒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这样一来呢啊，还有这个长夏是湿气啊，湿气，这是六邪。那么人的外感，哎，主要是肺主人一身之皮毛啊，这是我们最直观的认识。感冒找谁啊？啊，找肺。肺不主皮毛，你就生感冒啊。那这个人的肺脏为什么不好啊？为什么老感冒啊？啊，皮主肉，皮肤腠理，皮主着人的营卫，是吧？哎，也就是我们给大家讲过营养学啊，中国文字里边的文化是蛮深奥的啊。营者合理吸收，是吧？养者有效利用。所以营养学这个营，它指的就是你的营血，是不是啊？哎，那养呢，养就是调养利用，是吧？所以啊，那中医讲脾胃主人营卫，营呢也指的是你内在滋养的营血，而卫呢就是你的抵抗力。说脾脏怎么增加人的抵抗力啊？是吧？你说你长的这个皮包骨头摔个跟头骨折了，对吧？人家长得圆墩墩有肉，做个屁股墩儿，那肉跟海绵是一垫，没摔骨折，这最简单的啊，这是肉的机械性保护。还有呢，这一降温了啊，你瘦的皮包骨头你感冒了，人家一身肥膘，不用穿那个羽绒服能挡住寒风啊，自带的马甲 哎，皮肤腠理，体主肉，肉生肺。哎，所以人的外感的病主要是脾肺，也就是皮肤腠理的免疫力，包括躲风湿的人啊，得风湿的人都是脾胃弱，腠理疏松，风寒侵嘛。而今天呢，我们要讲这个内伤啊，这不是心肾相交，水火相济最后一堂课吗？怎么讲脾胃那儿去了？哎，我们就要说睡觉啊。哎，其实这上段话给大家说的就是啊，脾肺虚弱，外感风寒啊。那么心肾不交，内伤七情，是吧？这个大家伙可以写到本上啊，心肾不交，内伤七情，这是中国人的这个家国天下的文化，是吧？叫家有千口，主事一人，是吧？那这是大家啊，到小家呢啊，爹妈就得说了算啊。所以现在这个很多人呢说没家教啊，什么事都听孩子啊，孩子不懂事，你大人还不懂事吗？啊，所以说的就是这没家教啊，以孩子为中心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没了那父母的尊严，没了那水火相交，那儿女就没有学习的榜样了，是不是？那么内伤的病叫内伤七情啊，喜伤心啊，大喜伤心啊，怒伤肝，思伤脾，恐伤肾啊，忧则伤肺啊，这大家伙都知道啊，七情造病啊。怎么样才知道你七情啊，情志是不是有度，你的情志让没让你生病啊，是吧？好多人说，哎呀，你这是情志病啊，人病人直不了脑袋，没有没有，就问一条啊就够了啊，你睡觉好吗？哎呀，我睡眠不好啊，告诉大家，所有睡眠不好的人必有情志病。哎，为什么呢？啊，道理很简单啊，七情所伤，他就破坏了五脏的和谐，而这和谐一旦打破，它最大的标志就是心肾不交。你说我心肾相交，是吧？怎么才知道你心肾相交？怎么才说明你这情志有度？啊，老百姓的话，这人心理素质好，怎么才知道？天大的事儿，睡一觉就好了。这样的人不得抑郁症，不得强迫症，不得精神病，是吧？哎呀，你说呀，我一旦有点事儿啊，就睡不着觉了。别说，你就已经造成了情志内伤了。哎，所以啊，承上文啊，外感之病始于感冒，啊，情伤之病啊，叫情志之病，哎，起于失眠。啊，情志之病起于失眠，这大家伙一定要明确。不是失眠让你得的情志病，哎，也就是我常讲，不是感冒让你得肾炎，也不是感冒让你得肺炎，更不是感冒让你得心肌炎，是你就要得这些病，而感冒就是个什么呢？导火线罢了。回过头来，不是什么失眠让你得病，啊，好多人都说失眠让我得什么病，不是哦。这个先有蛋还先有鸡，这事儿大家搞明白啊。是你七情所伤必失眠。哎，也就是你那心为君主之官，是吧？肾为相父之官。一个火一个水，一个爹一个娘，是吧？说你那爹妈没正事儿，这孩子就没有幸福生活，是吧？这家庭就没有家庭的温暖。是不是？哎，所以对于一个小朋友来讲啊，什么是最幸福的啊？童年时啊，家庭当中的温暖啊，是最幸福的啊。你包括后来人到成年呢，得这个抑郁症的，得精神病的，得精神科类的疾病，都跟他缺少一个什么呢？哎， 健康幸福的童年有关。哎呀，所以我们常讲啊，是吧，这个有大文豪写这个少年中国说啊，怎么说呀，叫少年强则国强，是不是啊，哎，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啊，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啊，所以这世界啊，这个未来啊，是年轻人的，哎，啊，怎么样才能有一代什么呢，健康的年轻人，是不是啊，有作为的年轻人啊，不是你小时候上多少学习班，是这孩子小的时候有没有人关爱啊，而不是留守，是吧，没人管，留守的孩子是不幸的，他将来的人生也是不幸的啊，是这大家一定要明确。那这里结论就出来了啊，情志所伤造失眠，哎，所以情志病从失眠开始，但是不是失眠让你得的情志病，而是情志病以失眠作为一个外在表现啊，最早症状。所以调整好失眠，哎，也就调整好了你的情志不和之症，这大家要闹明白啊。这是我们把心肾相交的作用做了一个补充啊，所以那些找我啊来调养抑郁症的，是吧，找我来调养这个自闭症强迫症的，我都跟他们讲啊，我说睡一觉就好了。哎呀，你说对了，我就是失眠，就是睡不着啊，我就是睡不着，心肾相交好睡眠呢啊，补元气养心肾，是吧，这个大家伙一定要明白啊，可不是说啊，徐老师告诉我啦啊，说我吃什么保健品管抑郁症，我可没说。哎，我只是告诉你了，健康的情志从心肾相交五脏调和开始，而情志它要从良好的睡眠开始，而良好的睡眠要元气，要五脏调和，所以不是保健品调抑郁症调强迫症啊，而是保健品能养五脏促睡眠，睡眠能够反过来安和五脏来调你那抑郁症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 金鸡报晓，神犬迎春，传统文化之中十年象征着一个时代，2018年我们与您相约整整十年，为感谢所有有缘人对我们的支持，我们特在本月20、21、22三天时间开展感恩回馈买赠活动，听您讲讲这十年的故事，与您不见不散。 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， 接着来说说这阴阳五行十二方，咱们说到了肝方啊，或者说到了叫春方啊，这个咱们从秋天开始给大家说起的啊，这阴阳五行十二方，阴方就是补这个人的元气之阴血，牛肉补气汤方啊，百方之首万方之中，养这个百药不灵的元气大亏之症，这是元气的阴血。十二方这后十方呢，我们分了这个四季来讲啊，秋天呢咱们讲了这个四个啊，四个啊，首先是这个肺相克啊，叫金木相克啊，火克金，这是两个方子啊，两个生啊，一个叫培土生金啊，一个叫金水相生啊，这秋天我们讲了肺脏和其他脏腑之间，这讲了四个方子。那么冬天呢啊，冬天呢咱们以这个肾啊，以肾水作为基础，讲了三个啊，讲了三个方子。一个呢，一个是这个用这个水克火啊，我们讲的叫什么啊，叫心肾相交啊，这我们讲的时间最长啊，讲了失眠是吧，讲了这个 心肾相交啊，来平衡人体的阴阳啊，养人的精神。失眠不是病啊，是好多病症的一个临床的表现症状。所以说你吃安眠药叫对症治疗啊，你找着病因了，针对病因去叫对因治疗啊。所以啊，血不养心的失眠啊，你要吃铁皮石斛养心血啊。肾精不固的失眠，越睡越累，夜尿频多，后半夜容易醒啊，你要培固肾精。肾这儿呢，我们一共说了三个方子啊，说了三个方子啊，这个是叫心肾相交，水火相济啊。第二个方子说的是水来土屯，是吧？啊，脾肾同调的啊，讲了慢性结肠炎啊，讲了肾炎啊，还讲了肾衰啊，肾衰啊，这是脾肾同调。最后讲肾脏的，我们讲的是什么？更年期啊。说人为什么会有更年期综合症啊？哎，首先是你气血不足啊，女人伤于血，男人呢，男人亏于精啊，亏于精。那么肝藏血，肾藏精啊，肝肾不足，哎，则多事之秋啊，多事之秋。这就讲了更年期综合症和这个人未老而先衰啊。你看构成人体的材料啊，啊，构成人体的材料，外边呢有皮，是吧？啊，里边呢有骨头，有筋，有肉，啊，还有血脉，啊，血脉。那么这人体的结构啊，是以骨骼呀作为支架，是吧？以这个肌肉呢作为墙壁，以这个筋啊，我们叫韧带、肌腱啊，以这个筋啊作为牵拉啊，是它活力的部分啊。《黄帝内经》上说叫以筋为纲啊，所以说一旦你得关节炎了啊，我们中医说叫伤筋了啊。一旦你骨质增生啊，骨质疏松、亚瑟性骨折啊，我们叫动骨了啊。所以老话说叫伤筋动骨一百天，是吧？有人说这是外科的病啊，是吧？外科的病给你缝上了，你怎么长不上啊，是吧？医院的医生说这手术很成功，是吧？人家都满地跑了，你怎么还在卧床不起啊？哎，所以人不是桌椅板凳啊，说你钉上钉子啊，抹上胶水，你的家具就做完了，是吧？所以再成功的手术他只成功了一半啊，医生只管钉啊，只管缝啊，不管长啊。谁管长啊，是吧？说人身都是肉长的，长肉呢归脾管，皮肤的愈合啊归肺管，叫肺主皮毛啊。而你那筋的愈合啊，就是滑膜、韧带，是吧？椎间盘啊，这个归筋管啊，归肝管。肝主人一身之筋啊，开窍于爪甲啊。包括人得了灰指甲啊，那也是肝不能养于爪甲，是吧？那这骨头能不能长上，能不能长骨痂，是吧？骨头这个给你钉上钢板，你能不能长上骨头，钢板拆掉啊，叫肾主骨啊，肾主骨啊，补肾啊，长这个软骨啊，长韧带啊，长椎间盘啊，长你的身体的支架，是吧？哎，这就讲了肝肾不足啊，更年期和退行性改变。春天呢要讲两个方子啊，春三月重点讲两个方子。一个呢就是肝脾，肝木克脾土 是吧？要讲讲肝脾不和，这胃炎、胆囊炎，是吧？这是肝木克脾土啊。除了有克还有生呢，啊，这肝木生心火，哎，这是春天要讲的阴阳五行十二方的两个方子啊，一个是肝木克脾土，一个是肝木生心火，是吧？我以前给大家这两三年了吧，我说到医院啊，医生给你做心电图啊，说你心肌劳损啊，说你心脏电量不足啊，那我们中医呢，中医没有心电仪怎么测你啊心脏心肌劳损，怎么测你心脏电量足不足啊？中医很简单啊，把手伸过去啊，让病人来，你握握我的手，对吧？哎，我测一测你的握力，是吧？我们手的握力就是你心脏的收缩力。我们成年人把手都握成拳，是吧？你的拳头多大，哎，你那心脏就多大啊。所以说你看有那老年人，是吧？身体瘦削，是吧？那拳头好小啊，啊，那手拳头握着好像鸡蛋那么大，哎呦啊，我说你这心脏也小啊，心肌波动无力啊。说你怎么知道的？我还没给你看心电图，没给你看心脏彩超呢。我说你那个心脏彩超就在你的手上呢，对不对？哎，这是中医。哎，有形于内，必形于外，通过外在的表现而知其内在的变化。哎，这是咱们中医入木三分的能力，是吧？这也是我常给大家伙说的，感觉放在第一，哎，数字放在第二，哎，这叫人性化啊。人是为感觉而活着的，要活着舒坦，是吧？我不能活得痛苦，我不能为了数字正常啊，让人呢痛苦不断，那是不行的，哎，那叫不人道啊，那叫不人性化，是吧？哎，所以这中医啊，它不但是一门医学，它还是一门哲学啊，它更是一门生活的什么呢？学问啊，生活的学问。这十二方说完了七个，两个，这又说俩，还剩一个啊，十二方最后一方的啊，说心脏的啊，叫什么？心脏和脾脏。啊，心脏五行属火，是吧？脾脏呢，五行属土。心火生脾土，啊，心火生脾土，心脾两虚，轻则失眠，重则贫血。那再严重呢？那得白血病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也就是我们说的脾不统血。是吧？开始是心脾两虚，失眠呢，没胃口啊，健忘啊，对吧？哎，脾要是不统血了呢，啊，开始是皮肤紫癜，啊，严重了呢，尿血，是吧？尿血是什么呢？叫肾性紫癜，啊，内脏也出现出血点。再严重呢，啊，再严重就血液出现了成分上的什么呢？破坏。啊，或者是白细胞过度增高，是吧？你看，包括那个，还有什么？还有那个红细胞增多症。说这红细胞它是我们血细胞，它多了还不行吗？不行。你像那高原反应的人，就是红细胞特别多，啊，多到都堵塞血管了。就像这车，啊，汽车是个交通工具，啊，一个国家的汽车多少？反映着一个国家的生活水平啊，和一个国家的工业化的程度。反过来这国家车太多了啊，没地方停车，没地方开车，全堵在马路上，排放尾气，是吧？这就成了什么呢？堵车就成了血栓了， 啊，所以说你像那个高原反应严重的要命啊啊，所以高原反应吃什么？哎，吃那个红景天啊，吃红景天啊，所以那个白细胞、红细胞增多那个啊，皮肤同学健脾啊。你选中药呢，你找那医生啊，医生给你开的是人参归脾丸。但是啊，作为一个中医，我们一定要提醒大家啊，得病不是得了病就吃药那么简单啊，是先要问因啊，所以治病就是改错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 金鸡报晓，神犬迎春，传统文化之中十年象征着一个时代。2018年我们与您相约整整十年，为感谢所有有缘人对我们的支持，我们特在本月20、21、22三天时间开展感恩回馈买赠活动，听您讲讲这十年的故事，与您不见不散。 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。 阴阳五行十二方啊，咱们说到了什么呢啊，第八个啊，八九十啊，第八个。这方子讲什么呢？讲肝木克脾土啊，肝木克脾土是吧。中医呢有一句很经典的语言啊，怎么说来着，叫知肝识脾啊，知肝识脾。这什么意思？哎，就是告诉大家要知道得了肝脏的疾病你就要去保护脾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病邪就会伤到脾，是吧？正所谓城门失火，殃及池鱼。因为五行生克的这个特殊性啊，肝木克脾土，所以人得了肝脏的疾病啊，最先受损害的就是脾脏啊，你包括得肝炎的，得肝纤维化的啊，包括那个放疗的、化疗的。我们怎么知道你伤没伤肝呢？是吧？你就问他啊，你吃饭怎么样啊？哎呀，我没胃口，是吧？厌油厌食，哎，这就伤了脾了啊。最严重的呢就是脾肿大啊，你包括到医院经常遇到这样的病人啊，大夫让我把脾给切了。我说为什么要切脾啊？哎呀，我得了个巨脾啊。什么叫巨脾啊？就是脾肿得特别巨大，肿大到一定程度就容易脾破裂啊，就容易出现出血，内出血要命的。不但如此啊，这个巨脾的人还会贫血啊，叫脾脏功能亢进。哎，所以呢医生要把你的脾给你切掉啊。什么意思啊？叫断尾求生。说人有五脏六腑是吧，五脏为根呢，把脾切了人还能活吗？是吧？这人没肝活不了啊，没心活不了，是吧？没肺人也活不了啊，把肾两对腰子一对腰子摘掉他还活不了。哎，唯独这个脾，哎，人摘掉了这个脾脏还能活，还能活，是吧？但活的没有质量啊，没有质量。那这就是告诉大家啊，就现代人切掉的这个脾脏，它并不是中医传统的脾脏的脏象学上那个脾，就现在人只认识了脾脏，就你现在解剖学看到这个脾肿大这脾这个器官，它只是脾的一个部分。而传统意义上中医认为脾啊，它还包括什么呢？啊，还包括人的胰腺啊，包括人的胰腺。 所以呢，不是说人没脾脏还能活啊，这大家认识清楚啊，就中医的脾和西医手术给你切掉的脾，那概念上哪个更大呀？啊，中医的概念更大啊，其实让西医只切掉了一部分啊，这说清楚啊，所以他和那个人无五脏六腑没法活是一个道理啊，是活不了的，没全切呢啊，没全切呢啊，这说清楚啊。那么这脾到底能不能保住啊，是吧？如果你有出血倾向，那你可不就得切吗，是吧？所以我们这个是尊重这个现代医学救治抢救病人的原则的啊。但是你就说我这脾啊轻度肿大，你看白纸黑字儿，化验单上写轻度肿大啊，你这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了啊，我必须得开这刀，是吧？我这不开这刀活不了，这样的病人呢都很不理性啊，都很不理性。我们都知道人得病心焦啊，不少人得病还赶紧快点上医院呢，怎么着上医院了你这病一下就好了啊。所以啊，在普通人眼里这医生啊很神圣啊，医生救死扶伤，是吧？医院那上了医院好像这人就什么呢，有了这个免死金牌，不是那么回事儿啊。大家伙你知道吗，越大的医院死的人越多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这是我们当医生的是吧，叫秘而不传的这么一个秘密，谁不知道？你说小医院死人吗？不死人，是不是啊？你小病小灾上小医院，一旦这小医院治不好，转院上大医院，再不行上更大的医院。所以说那病人呢到了大医院，到了更大的医院，多半都是严重的不得了的疾病。所以讲这番话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不是医生无能啊，不是医生无能，是吧？扁鹊还有六不治呢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你整个死人给他灌着药能活，活不了。起死回生者假死者也，是吧？说你这是个休克，人能把你救活，是吧？你是假死，人能给你救活，你真死了谁也要你活不了。哎，所以有病你要早治，没病呢人得早防啊，人得早防。但是呢就是大家也一定要正确的理解我们医生。所以这个医患关系啊近些年来都在谈医患关系。这医患关系的紧张是什么呢？哎，就是直接有隔阂，是吧？医生不能很好的理解病人，反过来又整了一大堆越来越多的无知的病人，是吧？好像什么病都能救活，不是那么回事儿。你看你病到什么程度了，你真病到那个份上谁也救活不了你。但是病人不懂啊，是吧？你看不还一个吗，这人那个09年就开始肝硬化了，是吧？跟着我保健5-6年了，脾轻度肿大，肝硬化，没有腹水啊，食管静脉曲张，那还活着呢，活得活不烂跳的。那但是这人呢不知足，人就跟我要当票，要什么当票，我这病能不能彻底好？我说我没本事，我只能让你活着，是吧？但凡谁能让你肝硬化啊，已经出现了是胃管的静脉曲张的，是吧？能让你好的跟没得病之前一样，我说我没那本事，现代医学没那本事啊，谁说偏有那本事，你就拿命去验证一下，是吧？但最后你治成腹水了，你活不成了，你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啊。那我得去做那个什么那个胃底静脉的那个静脉曲张套扎术，我说你套它干什么？你吐血吗？没有啊，你没有，你开刀惹他干什么，是吧？我们用调脾养肝的方子让你气血调达，人有劲儿了，能吃饭了，长肉了， 不呕血不吐血不拉血，你就将吧活着呗，都七十多了，你再活三年五年够本了，活十年算你赚着了。没得肝硬化的现在人平均寿命77，对不对？所以咱们大家伙你一定要有一个平和的心态，是吧？就是人呐，你别老忌讳这个死字儿，其实不对啊。老夫子尚且说不知生焉知死，所以人知道生，知道怎么好好的活着，那么死这个字儿就没什么忌讳的。特别你看我刚才讲了这个，是吧？世界卫生组织统计说咱们中国人平均寿命77，男的平均76，女的平均78，整体老年人的平均寿命77，那你就算算呗，对吧？你说我现在活80多了，那你就赚着了呗，你就好好过日子，活一天赚一天，是吧？那你说我现在才70多，72、3我就中风了，我说你小心了，你别提前没了，你不就给国家拉后腿吗？咱别把人说的那么高尚，别说拉不拉国家的这个后腿，你提前没了，你享受不了生活了。老话还说好死不如赖活着呢，何况我们还让你好好的活着，没有痛苦的活出生命质量了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这个平均水平就在这儿呢，没有一个百岁老人。你看你77岁，百岁老人比这77多多少？多23岁。那我告诉你，每一个百岁老人就对应着一个77减去23，77减23多少？50、56呗，啊，54岁，就有一个提前不到60岁就夭折的，是不是啊？所以现在有多少百岁老人，有多少长寿的老人，就对应着有多少不到60岁提前死掉的人，你才把人口的平均寿命勾到了77岁。啊，我们怎么样能让全国的平均寿命更高，让我们中国人骄傲？我们活到80岁了，我们还高很骄傲的说啊，我们平均寿命80多呢，85呢，我还离平均寿命差远着呢，是吧？我怎么也能达到平均水平，达到那个杠，你这多骄傲，对不对？反过来呢，现在平均寿命只有77啊，你刚76你就害怕了，你说我得努力啊，我这身子骨啊在小区里还不如别人，我现在稀里糊涂活到76，离平均数差一年，我能活过平均线吗？能到终点站吗？你不就知道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所以人生啊，它是一种很平常的状态啊，别老盼着天上派个神医来救你，没那可能性，也老别盼着说我得了个病就是不治之症，医学难题，你但凡还活着，你就淡定的安静下来，吃好每一顿饭，睡好每一觉，走好每一步路，让生活活得津津有味儿。回过头来，你就超过那个平均线，啊，你超过平均线了，是吧？反过来呢，要提前夭折那个，他又被救回来了，那咱们这平均寿命不就又提高了吗？就这么个过程啊。所以那个脾肿大那个啊，你非要开刀，我们不拦你。你不想开刀，我给你方子，啊，首先按半条命调，啊，按半条命调。那在这个季节，在这个季节，你看肝木克脾土，对吧？肝木克脾土，而你那土呢又来克水，什么叫水呀？肾五行属水，所以怎么办呢？所以这个季节的。啊，肝硬化，或者是肝木克脾土的那个什么，啊，脾肿大，啊，脾肿大，你就要调脾肾。你看，我讲的是肝木克脾土，而在这个季节，你要调脾肾，是吧？让肾不要有邪气再害了这个什么呢？再反，本来是土克水，你别反让水把土再冲垮了。哎，所以这应该是一个什么呢？脾肾同调的方子。哎，所以这叫天时地利啊，大家把它掌握好。人有一个健康的脾胃，人就拥有了后天之本。